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百年孤寂》，收录在她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有人说那是一张很冷酷的专辑，因为专辑当中大部分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是这种感觉，心如死灰的开到荼蘼，感叹从前的当时的月亮，回顾过往自省的催眠，将彼此错过的蝴蝶以及粤语版推翻了约定的邮差。而这首《百年孤寂》算是唱片里最豪迈最大气的一首歌吧。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源于阿加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本书。《百年孤独》它是一本巨著，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就好好的研究了它到底属于哪一种文学的代表作。现在有新的说法，说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它描写的是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岸一个小镇叫做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它反映了拉丁美洲的一个世纪以来那些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典故等等神秘的因素，非常巧妙地柔和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了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不过今天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提醒收听前的每一位年轻的朋友，有一个网友曾经非常诚恳地提醒大家，特别是青春年少还没有完全经历世事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在面对这样的作品，当你还没有能力去阅读它时，千万不要试图去读懂，不要逼自己去面对那样一个看似纷乱的情节，不要强迫自己搞清楚那一代又一代的人物关系，不要去翻来覆去的想要理清某些相似的名字但是完全不同的人物。这些屏障存在于那里，就已经说明你无需在现在去读它，起码是在当下不必去读。就像是这位网友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好奇买了它，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为了所谓的一点点虚荣心要去阅读这本巨著，很认真地去读，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让他产生了恐惧，翻了两章便不敢再去拿起来看。和很多人的经历相同，这个网友把它放在了书架的最顶端，记忆告诉自己说啊，我已经读过它了，然而不过如此，因为我没有看下去。几年过后，经历了许多不想经历的事情，从一个故作孤独的人变成了一个真正开始明白孤独的人，却没有过往的那种浮躁。在一个清冷的午后，他又拿起这本书重新开始阅读，你仿佛重新又发现了一个被废弃已久的宝藏，曾经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如今就像是滔滔江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你的心灵。睡梦中还会赞叹，怎么会有这样环环相扣、精彩绝伦的叙事方式。冷静旁观的口吻，读完却激起了心底最深处的那份苍凉。因为年少无知与浮躁，我差点就错过了它。所以当你还没有尝试过人生的痛苦，你还没有开始慢慢的品味生命，请好好的收藏它，不要阅读它。这是一位网友的提醒，也就是说至少你在25岁之前不要碰这本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好了，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梦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

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这是导演张一白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插曲，林宥嘉所演唱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张一白可能一直和很多歌手都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认为他只拍 MV， 而这部影片的票房 8.14 亿和他的口碑正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主要的这种有分歧有想法的说法都集中在电影故事的这种结构上，而我个人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亲切，原因是其中有电台主播的生活和爱情，还有好多城市电台都有露脸，其中有两家电台我还工作过，江苏交通和湖南电台。只是我想可能会有很多电台的主播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跟我会有同样一种不太舒服的这种心理，因为情节和我们平时的工作状态不太现实，会觉得编剧没有考察好。第一，实习生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就能够进出直播室，更别说可以随便打开话筒去说话。第二，邓超所扮演的那个 DJ 陈默在一次直播过程当中出现失误，居然将他和自己女友吵架分手的戏码直接就直播出去了。看到这个情节就知道了，编剧一定是没有在电台工作过，或者说对电台工作完全不了解。编导的神经得多大条，直播失误了，这还能够让陈默完整的把架吵完了之后才能发现问题。不过今天说实话我不想跟你纠结这些，我想跟你说原作者张嘉佳是我南京大学的校友，我另外一个校友叫做咪蒙，曾经在这本书发行的时候还没有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评价过他的文字，他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并不是张嘉佳最好的文字，却是他最贴近大众的文字，他甚至创造了一种体列，一种方法，一种风格，一种新式的矫情法，他重新发明了讲故事的方法，他的文笔是最符合当下大众阅读习惯的，以假恶丑凸显真善美，还有就是他在飙脏话抒情， 上一秒可能还是爱你宝贝，下一秒就成了留几手。在这本书里，他讲了很多的故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哪怕你是最普通的宅男也是有希望的。另外就是怪咖也一定会有真爱。下次在这时间给你继续来分享王菲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配唱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背脊，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 生的每场演出剧本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而灯光舞美也未必能够做到默契的配合。和你演对手戏的那个人，说实话

天衬托着夕阳向前的光芒，你不在身旁，什么都不值得欣赏。 风声也调低音量，曾走过的地方，思念雕刻时长，候鸟在飞翔，来不及让我为了你想， 雪白色的烛亮，凝望的容妆， 尚雯婕和付辛博所演唱的《不能承受的爱》。我们就是要说到的这本书和这首歌的名字有一点点接近，来自于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描绘的是托马斯和特丽莎·萨琳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它是一个哲理小说，是从永恒轮回的这个问题开始讨论，把每一个读者带入到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当中，比如说轻与重，灵与肉。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我看到的是爱的极致的悲哀。另外 还有网友说，昆德拉对于媚俗的阐述让他把大腿都拍红了，他犀利的让人忍俊不止，同时也刻薄的让人狼狈不堪。我比较喜欢小说中的这样的一句话，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比较励志。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中已经听到了来自远方的呼唤，也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往前走。下载这时间为你送上李治廷所演唱的《睡蔷薇》。 当一点云被摧毁，泪成灰，你依旧在沉睡。整个世界已破碎，留下睡蔷薇，独自高贵。你是残忍的绝美，我是最骄傲的傀儡，完全听候你指挥。你有上帝给的慈悲，我却连被讨厌都不配。爱你的我有一片黑，好伤悲，我探索的好累， 我探索的好累， 对他空拳不后悔， 我的睡蔷薇有我捍卫。 残忍的童话，我是最骄傲的笑话，为你什么也不怕。你有上帝给的完美，我却连被践踏都不配。爱你的我有带刺的防备，抚摸你脆弱的虚伪，我看到一颗心一碰即碎，让我燃亮你的漆黑，释放被封那一滴泪，别再沉默跟着我，让我再带你注定为了你，

人活着还得有能够让你脚踏实地站立的东西。而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我相信收音前的很多朋友可能早已经是耳熟能详，但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这句话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问题：幸福如何而来，不幸又是如何而来。在我读完这本巨著之时，我心里是有答案了。我觉得幸福不来源于那份真诚或者是忠于内心，因为安娜没有得到幸福。幸福也不来源于绝对的绝境，因为全书最惨的卡列宁，因为安娜失去家庭、失去生育，甚至是失去了对儿子的爱，可是最后却因为遵循了耶稣的教诲，他全都原谅了，他找到了内心的平和。当然幸福也不来自于欲望的满足，因为弗隆斯基至少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既有钱又有财又有仕途，又有人们对他的尊敬，还有他爱的安娜，可是即便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内心依然是空虚的。另外还有多里、基蒂、斯蒂瓦，他们的生活都很安逸，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全书唯一找到幸福的是列文。你要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去看书，自己去找答案。来听杨乃文的这首《祝我幸福》。 满天星星在眨眼，他陪在我身边，清晨细雨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我眼前，爱我永远。 幸福，只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 在听完这首祝我幸福之后，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里面的这句话，水满则溢，说盈则亏。这个世界从来只有更美而没有最美，而最靠近完美的那一刻就是最容易走向相反的时刻。所以想在今天节目最后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让自己更好一点，有空多读一点书，学习学习。我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书读多了，容颜自然会发生改变。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认为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书籍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会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可以越来越优雅。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李健所演唱的《美若黎明》，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说来离去